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16:05，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 Hello， 我是今天女神旁边的另外一位女神袁一。 嗯哼。大家好，我是泽华。 为什么现在自我介绍都要别人 Q 你才行啊？ 因为我是嘉宾啊，嘉宾一定要被重磅推出，好不好？ 这是大牌到不行，简直。 好了， 就像金华火腿一样，一定要重磅推出。 那你先把火腿亮出来，我们再重磅推出。 好，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了。同时呢，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那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的环节，将要带大家去旅行的地方是像天堂一样的国度——希腊。 哇哦，这根本就是神话传说里面的国度、啊、 那你去过这个地方吗？ 并没有。我是生活在现实当中很接地气儿的女神。 哎，那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许会来一位去过希腊的女神、嗯、来给我们介绍在希腊那边的见闻啊。 很期待。 是的，首先呢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了，要来送上开学小贴士。那很多学校在开学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军训。 没错、啊、 对，新生军训。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在军训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注意防晒、嗯、不然的话女生可能在军训的一开始就被晒黑了。 我最夸张的一次记录是上午进学校的时候是一副面孔，然后半天的军训结束以后又遇到了早上刚刚遇到过的同学，所以说你谁啊？ 这么夸张吗？ 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晒黑的人，因为我当时不太懂得防晒这个事情，然后真的什么都没有抹。 可能只是因为没有化妆吧，早晨化的妆， 当时 上午就卸了妆。 因为出汗妆化并没有，当时高中就完全是素颜、嗯、就是肤色完全就变了好多个色号。 那你真的很令我失望，因为你现在应该是一副很黑的样子，很丑才对、啊、 我也不能这么多年都没有回来啊。 好啦，总之呢就是要友情提醒这个刚刚开学需要军训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防晒的措施，军训完了之后还是美美哒。 还有男生也需要注意一下，很多男生觉得男生不用擦防晒、嗯、但是如果不擦防晒的话身上就会褪皮。 嗯，就是其实防晒不是说怕晒黑这个问题，主要是怕晒伤、 嗯、是， 所以呢还是要对自己好一些，千万不要什么皮肤癌啊，各种皮肤疾病会缠上你哦。 是，皮肤病很可怕的。另外呢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 APP 享受专属的电商优惠，国航优价保障，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登录中国国航网站下载 APP 参与活动呢，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航 APP 机票优惠码以及国航纪念品一份哦、嗯、那在这个大学季开始的时候拥抱青春的大学校园里面这些18岁的年轻人他们准备好了吗？现在我们就来马上连线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小分队，来看一看大学校园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他们今天在咱们的母校，哎，泽华，哇，中国传媒大学校园里 有很多颜值很高的学生出现、嗯、 那当然、嗯、所以你们想要看到广院的新生力量吗？可以通过活力982这个微博账号来关注一下。 是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嗯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浩。现在呢，我就是咱们国航寻找最美新生的特约观察员。今天我在学校搜罗了一天啊，你看现在依然是我们这个下班的点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同学在办理这个新生入学的业务。在这边可以看到有这个新生的入学的快速通道。然后在我们的这边呢，就是广告学部和一些经管学部的同学正在办理这个入学报到的手续。那么来到传媒大学，其实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也是最想去看到的就是播音主持这个学院。 嗯，是的。 那么在我们当看到我的左手边这边的森林当中，我们的传媒大学就在那阴这个神秘的这个角落里。说到这个播音学院啊，大家都觉得是神秘的，那我们播音学院的专业第一名的女生更是神秘的。我在搜罗的过程中找到了我们女生第一名啊， 哇， 专业第一名，来，让我们来采访一下。 很期待这位第一名的学生。Hello， 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岳恒旭，来自江苏省徐州市，今年18岁。 我的老乡，我的老乡，江苏省徐州人。 这个、诗歌的感觉还是非常的舒爽、啊。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这次入学其实有不一样的很多不一样的变化，对不对？嗯、比如说我们的宿舍， 对对，大家那个像主播间的师姐们，他们都住在中南， 对， 但是你们享受到了特殊的待遇，来到了校内。那校内这个住在哪？ 我们现在是住在43号楼一层宿舍。 那住在校内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校内的宿舍相对中南来说条件可能是差了一点嘛，但我觉得和一群有着共同梦想的同龄人住在一起，怎么样都是开心幸福的。 那 而且能来到传媒大学读书嘛，肯定不管条件怎么样都很开心了。 没错没错。那今天入学的第一天肯定有很多不一样特殊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感觉？ 今天一天我都是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的。包括我们今天早晨在那儿见到了很多很多和蔼可亲的新老师，还有特别多那个善解人意的师哥师姐嘛，也认识了很多就是非常有趣而且优秀的新同学，他们都让我对未来4年的学习生活真的是充满了期待。 哎，我在入学的那会儿啊，就是总能听到同学们对于这个学校有什么不解之缘呢？哎呀，我小的时候就怎样怎样。你对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故事？ 我相信所有学播音主持的同学，肯定是传媒大学都是他们最梦寐以求的高校了。我当然也不例外呀，就是从小就向往这个学校嘛。而且去年的时候，咱们传媒大学是办了一个这个对于外界的一个播音主持的一个培训班，短期的暑期培训。师哥，你应该知道，当时我也参加了。那个时候呢，也是第一次见到传媒大学的老师，会有大课老师讲座，也会有小课的一些辅导。那个时候呢，就觉得传媒大学的老师特别的和蔼可亲，更加向往这个学校了。也真的没有想到嘛，去年一年之后的自己能梦寐成真，梦想成真，来到这个梦寐以求的学校。 这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肯定都有体会啊。 是的，非常感谢，谢谢， 谢谢我们的小分队， 谢谢小分队，一会儿见喽。 嗯，我们在下半时段的开场的时候，依然还会连线到我们寻找最美新生的这样一支小分队，看看他们今天在广院的校园当中，除了搜罗到我们这应该叫什么？咱们的同门师妹， 真的， 对，真的是同门，而且跟我还是老乡，江苏人。 哇！让袁一下子找到了30年前进入到母校的那种状态。 采访一下你怎样的心情？ 你说错，不是30年，是40年前。 哇！ 是， 当时学校都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就当时校园还是一片田地。 那你保养的很不错， 骑自行车上学。 那当然， 过了40年还是这么的年轻。 对对对， 好了，我们这段时间继续来跟各位连线。 是的，也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 嗯，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在第一个环节的女神麻辣烫当中要跟各位分享到哪些有意思的资讯。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Hello， 我是袁毅。 我是泽华。 嗯，那今天我们女神麻辣烫呢，首先因为今天我们旅行要去的地方是希腊，所以我在这个环节准备了几个非常精彩的小视频，先来简单的带大家了解一下希腊这个地方。那希腊呢，它其实是一个，我通过视频我发现它的风景真的是就像天堂一样。 哎，我印象中的希腊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对，因为那边有爱琴海嘛。 对， 然后很多人都会念成爱琴海，但是其实寓意是那样的。 对， 它其实是钢琴的琴，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那个时候苏有朋和蔡 是不是跟林心如也合作过？ 应该是 对，跟林心如合作过。 对， 也在爱琴海吗？ 好像是 有一首歌曲叫什么什么什么爱琴海， 因为苏有朋跟那个 珊瑚海嘞， 不就是蔡什么的 蔡淳佳 蔡姓女子一起合演过一个偶像剧叫情定爱琴海。 啊，对对对对 对， 我记得这个 偶像剧。 对， 所以咱们对于希腊的了解都是停留在音乐或者是影视剧作品当中。 建筑物是蓝白色交相辉映的，很漂亮。 对，那个建筑非常好看。我在网上找到这样一段视频，是有一个男生他在希腊这样一个很有特色的建筑当中玩了一个跑酷，也是带我们通过跑酷这个很好玩的东西来看一看希腊的美景，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咯。 无人机拍下来的， 对，无人机拍下来的，它真的跑得很快。哎， 跑酷啊，是酷跑还是跑酷？ 跑酷 啊， 我觉得我跑到这个程度可能就已经跑不动了。 这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 有意向目。 是的， 对，咱们就不要轻易尝试了。 白色的房顶从天上拍也很漂亮呀。 对，整个都很干净， 他就是在房顶上不断的跑来跑去， 来回穿梭，感觉很像锦衣卫。 对， 如果要是我跑的话，估计跑两下我就已经掉下去。 一般人是不敢尝试这样的， 很夸张。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在一个城市里面进行跑酷。 对，他不像是一个人哎，他跑起来像一头豹子，感觉很像 Puma， 像蜘蛛侠 的， 指尖发出那种针，哎，不是别 针，是线。 是的，正在路上听广播的朋友们呢，可以打开手机下载一直播花椒直播的 app， 在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来看到这一段很精彩的跑酷了。 从一个人的队伍变成了两个人，其实从镜头里面看到，真的就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建筑是白色和蓝色的交相辉映的，房顶可能是蓝色，然后通体都是白色， 好美哦， 有点像007当中的一些镜头。 咱们下次女神剧场，咱们三个人就到这样的地方拍一趟跑酷啊。 那我愿意去， 报销来回机票就好了。 不是，酒店也报销一下好不好？除了有白色，还有这种土黄色的这样的建筑的房顶，这土黄色就很常见了，就 水泥特色， 所有的门都是蓝色， 简洁。 我觉得应该是从3年之前开始吧，就是圣托里尼已经成为了很多人都去过的一个地方，它不再是一个非常神秘离大家很远的一个地方了。 对，我就很神秘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 而且很多人会选择来这里面度蜜月。 嗯，对， 据说价位也很合适， 性价比相对还算是高的，而且很多人会选择去拍婚纱照。 对， 因为象征纯洁的爱情。 觉得他们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不会有一些保护措施吗？ 他们是没有保护措施的，但是因为跑酷这东西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轻易尝试的，因为一定是练了很多年，同时他们这个线路也是反复的去磨合和。 是的， 我喜欢这个塔。 哇，就在塔上。哎，你们俩恐高吗？ 不恐高。 我不恐高啊。 我也不恐高。 其实我们三个真的可以尝试， 不恐高，但我不敢做蹦极这种事。 可是我不想尝试。 我们把你推下去。他要跑，把整个城市跑一遍吗？房顶？ 没有没有没有，那没有那么快。他有很多圆顶的建筑。 嗯。 他这样感觉比咱们平时做的 HIT 要有效果。 摔倒了。最后的镜头是摔倒了吗？ 很好看的画面。 欢迎回来，很好看的画面，感觉一下就带到了那种氛围当中去。 嗯、 是。现在心里已经充满了大海呀、啊、阳光啊、海腥味啊，然后穿着沙滩裤在海边晒晒太阳。 嗯、那你走吧，拜拜喽。 你给我机票是吗？我现在就走。 OK， 这是我们在跑酷的这种极限的运动当中感受到的希腊这个城市。当然，因为我们三个人今天都没有去过嘛，所以我们只是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带大家一起去畅想一下希腊是什么样子的。哎嗯、但到底希腊是什么样子，还得是去过的人说了算。 对，那我们的这位神秘嘉宾其实已经在门口等候， 马上就要隆重登场， 就要隆重登场了。 一段片花， 我们好，我们用一段片花把我们这个嘉宾请进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其实刚刚我们看了一段关于在希腊非常很炫酷的跑酷世界的一个视频。其实呢，希腊除了它的景色很美丽，那它的女性也是非常的有神秘色彩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小段视频，是来讲希腊女性她的彩妆演变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视频。 现在放的这段视频呢非常有意思，它讲的是希腊的女性在每一个不同的年代她们的妆容上的变化，可以看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非常的具有年代感。那正在车上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呢，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来收看到这段视频啦。哇，真的是很炫酷。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还挺想尝试一下，比如说把自己打扮成那种80年代70年代复古妆容的样子，比如配上一些特殊的场合和服装，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这样适当改变的一下的话呢，生活当中也会出现不一样的情趣。接下来呢，说到希腊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希腊的美食。但是呢，有一个美食在我们的家中很轻松的就可以来做。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段视频是一分钟学会希腊毛绒蔬菜包饭，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一道菜，一起来看一下怎么做咯。视频呢是教我们做希腊很有名的一道美食，叫做毛绒蔬菜包饭，非常的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很适合我这种平时健身的女孩子吃。那平时换一下口味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啊！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 喽！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那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也是来了一位非常美、大家也很熟悉的嘉宾，珊珊。让我们先欢迎珊珊。 Hello， 大家好。 珊珊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希腊旅行的这位女神。可以看得出，她的皮肤晒得真的非常的黑。 对。红黑红黑， 但是黑了之后会更显瘦。哎，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看起来结实一些。 是的，珊珊今天来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她在希腊玩耍的一些视频和图片。哎，我们的系统呢，视频直播系统稍微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大家不要走开，可以稍后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继续来搜索活力982，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一会儿在节目当中还会展现很多很多珊珊在国外旅游的图片呀、视频呀，我提前看过了，很精彩，不能错过。看了之后我非常想抽出一段假期来赶紧去希腊玩耍一下，因为就像之前有一些作家和一些去那儿旅行过的人都说，希腊是一个可以让你忘记天堂是什么样的人，就可想而知它有多美。这样，在我们的系统彻底修复好之前呢，珊珊你先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一次在希腊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行程，一共去了多长时间，大概的情况先说一下吧。 嗯，大概我去了10天左右，然后我是先飞到雅典，然后在雅典适应一下，住了几天，然后从雅典飞到了一个叫他们叫米岛的一个岛，然后从这个岛又坐船去了所有女孩都特别喜欢的， 克索里尼岛，然后是那个蓝白房子的那个岛，大家都知道那个岛吗？ 对，刚刚我们在女神麻辣烫环节已经给大家看过一个跑酷的视频，就是在希腊那种很有特色的建筑当中。然后我现在要来解答一个小问题啊，有网友问我们说，在女神麻辣烫环节当中的袁一和泽花去哪里了呢？我给他们报销机票，他们两个已经去旅行了。所以对，所以在这个环节只有珊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他在希腊的见闻哈。 嗯，然后我们从那个岛又回到了雅典，然后在雅典待了几天，然后就回北京了，是这样的一个行程。 哦，是不是还觉得没玩够？ 对，我真的想在那儿就住下去，不想回来了。 他回来只是为了来上女神百分百，多么的敬业。那其实在珊珊这次旅行开始之前，我特意给他交代了任务，我说你一定要给我们拍一些适合在节目里播放的视频和图片回来，这样的话对于你自己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记忆。所以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作业，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图片。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个小视频，珊珊你来挑选一下，想先给大家展示哪一部分的视频？ 先看在渭城吧。 在渭城，那就是 一二三四 这个吗？ 不，回来一个，对，这个。 哇，你的裙子好漂亮哦。风很大， 风特别大，当时我有一种要被自己要被风吹跑了的感觉，危机感。 这个地方是你说的那个房子很漂亮的地方吗？ 不是，这是雅典渭城，也是。 原谅我，哪里都没有去过。 这是一个名胜古迹，它已经有4000多年了。 名胜古迹因为有你而变得时尚，哎。 耶、太会说话了。然后这个是它可以站在上面鸟瞰整个雅典的古城。因为雅典是这样，可能刚去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希腊是一个大农村，然后它的所有的房子都是矮矮的，没有特别高的建筑，然后建的也都是特别中规中矩的方块，然后方块的窗户啊什么全都是方的，然后看起来的时候就是像一个很破落的城。然后但是你从它的渭城上面，因为它是在一个山顶上最高处往下看的时候特别壮观，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古城能保护得这么好，其实是一个挺难得的事儿。 真的是。接下来我们再有一个小视频，我很好奇，这是在哪里？ 这个是在米岛。对，我们租了一个 一样的岛吗？ 那个我们租了一个 Airbnb。然后呢，这 Airbnb 挺大的，然后门就是屋外有一个阳露台，但是超大的一个露台，然后上里面有一个游泳池，然后所以我早晨起来给自己做一个早餐，然后就在露台上晒太阳。 我们可以看看他有一个早餐的视频，非常气人，看了之后很生气。好滋润哦。 早安。 这个下面这个不是悬崖， 这是悬崖， 是悬崖是吗？ 哦， 因为我感觉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又有点像。 对，是悬崖酒店，它有不一样的高度。 早餐是自己做的吗？ 这个早餐是酒店提供的。 我说你自己也做不了那么好吃的早餐。 可以的。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个，这个我被落下了，对，这是一小插曲。 这是你在哪儿被落下了？ 这是从米岛去那个蓝白房子岛的坐船被落下了，我自己玩高兴了。 那后来又赶上了吗？ 后来重新买了一张票，坐了一个当天最晚一班的船去了那个岛。 这是一个很刺激的经历哎！ 跟我一起的女孩朋友都不开心了。 他们应该担心你才对啊。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视频呢，是短暂的，暂时就是姑且了解了一下珊珊这一次大概是怎么玩的。看视频能发现真的非常有意思。那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会跟大家聊更多希腊的美食美景，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见喽。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 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在很开心的看着希腊的美食和美景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已经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刚刚在我们上一时段开始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寻找国航最美新生小分队。那现在我们这个小分队呢，其实还在校园里面寻觅着。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我们这个小分队，看一看他们现场的情况。嗯，我们联系一下小分队的人。Hello， 张厂长， 能不能看到我啊？ 可以哦。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十几分钟啊，我们到了传媒大学以后啊，发现了传媒大学的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嗯， 就是广告学院啊，嗯，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广告牌子， 嗯， 叫做你好啊广告学院，然后很多的新生来这里签名。 哦， 我们都知道传媒大学一直有一个特色，就是毕业生啊他可以这个走红地毯，然后毕业的时候呢签名照。 嗯， 现在呢传媒大学又升级了，升级成了这个直接是新生就可以签名，新生就可以直接签名了。再往这边看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孔子这叫孔子学院的广场，孔子学院的广场的这个一号楼欢迎新同学立德楼里，有这样的一个，我们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进去了。 嗯， 现在里面正在发这个军训的服装。 哇， 很多的新生啊，这个一片狼藉在里面试各种大小的军训的服装。然后也非常的紧张啊。 嗯， 刚才我问了几个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就说哎，这个其中有一个同学就说，哎，这个军训是为什么那么的这个严格呢？为什么还要先穿军训的服装呢？很多的这个学生也都很担心。现在校园里一切都很安静，你看都有这个在收拾这个摊位的了。 嗯， 明天的时候呢，我们会去首都经贸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这两所学校去看一看那边的新生入学的情况，然后继续来寻找我们的最美新生。 好的，很期待，谢谢张厂长。 国航最美新生的这个报道，谢谢。 嗯，好，谢谢张厂长，拜拜。 拜拜。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嗯， 我是珊珊。 刚刚在我们连线张厂长的过程当中呢，珊珊很紧张的从一个神秘的盒子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来，很精致。哎， 对啊， 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这是你这次在希腊购买的吗？ 对，这是我买的一个小纪念品，可以看到吗？ 嗯， 嗯，然后这是一个橄榄枝，然后它是用一种特殊的工艺，这里面是鲜的橄榄枝，然后它用流金的方式， 鲜的橄榄枝啊， 对， 对，它用流金的方式，然后把它变成了一个金的， 哇， 嗯，很漂亮，是一个艺术家的小作品。 哎，你说是新鲜的橄榄枝，我忽然觉得好浪漫。 嗯，对。然后橄榄枝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希腊的国树，橄榄树。嗯，我去希腊最大的感触就是真的是一个天堂般的国度。为什么呢？就是你随手可以摘到橄榄，因为它所有的路边的绿植都是橄榄树。然后橄榄树可能这个季节正是接果实的季节。 嗯， 就树上全挂满了橄榄，然后随手一摘就可以摘到邻居家的葡萄啊什么的。我们有在希腊生活的朋友跟我们聊天说等会儿啊，然后就走了，然后 我摘点葡萄去。 对，就摘了一串葡萄，然后说吃吧，没关系，就特别甜。 邻居会生气吗？ 邻居没事。邻居也摘我们家的。 就是感觉是一种很友好的那种环境。 对，很舒服。嗯，很适合 邻居啊，还有那些路人之间并没有什么防备心。 嗯， 大家都是一个很舒适的心态。 嗯，对，是一个特别旅游度假的一个城市。 嗯 嗯， 由于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这样珊珊好不好，你准备了很多照片，我们先来把你准备的很精彩的视频看完。 好呀， 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住的酒店房间是什么样子的。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酒店的外景。 啊，这个是 Airbnb 我们租的那个房间的外景， 很不错哎。 对， 你们是一共几个人？ 我们一共五个人，然后租了一个，这个里面有五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它都装修的不太一样。 哇，嗯，不同主题的吗？ 差不多主题的，但是它里面的小摆设啊什么挺有意思的。 哎，那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像这样一个景色非常美好，然后又有五个房间，还有自带泳池的这样一个，算是别墅吗？它的价格一晚是多少？ 3000到6000不等，一个晚上。我们这个应该是3000-4000块钱的，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有一些偏，所以价格就相对便宜。 均摊下来五个人的话，这个价格还是很不错的， 啊， 良心。 对， 他会给你提供早餐吗？还是你要自己点？ 自己买一些早餐就可以了。一般去旅游可能就起来，然后我一般都找一个超市，然后买点牛角面包啊、咖啡啊，咖啡他自己带的，然后买点牛角面包啊、cheese 啊，然后这种。大概去吃一下， 好棒哦！所以在希腊的旅行，你如果要是用一个关键词来让你形容的话，你觉得是什么？这个旅行在你心中留下的一个关键词， 很浪漫。 很浪漫。 对， 你 太适合跟，就是太适合情侣去，一起去了。 可是你没有情侣啊。 那美中不足嘛，下回努力， 下回继续努力喽。我看到你还有一个介绍酒店的视频，跟这个是一个酒店吗？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一个酒店。 你们这么短的时间还换酒店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希腊的另外一种酒店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在克索里尼岛。然后这个酒店，这个 也很不错哎，都是自带泳池的。 对，这个岛上的特色就是悬崖酒店，它的所有的酒店都在悬崖上建的。然后这个酒店是一个新的，今年刚刚装修完的。一个酒店， 哎，我觉得它挺有特色的，有点让我想起了那个，那个什么电影里面《霍比特人》的那个家的感觉， 特别霍比特人。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说我觉得我住在了霍比特人的家， 好可爱哦。 对， 哎，这个是一个按摩浴缸吗？ 对，是的，这个酒店是一个希腊挺有名的珠宝设计师他做的一个设计， 但是房间里并没有珠宝的元素，对不 对？ 对， 他转型了，因为他父亲是做珠宝设计，特别有名，在希腊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高级珠宝店，是他父亲的，是他父亲是主设计师，然后他也做，但是他现在这几年开始转型做室内装修设计， 相当的厉害。这家酒店大概在哪里？价位是多少？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酒店大概是500欧，一天。然后就在，就是这个岛上。我们是一个，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这个酒店的老板，温州人，然后他自己把这个酒店租下来重新装修的，然后我们就找到这家。其实像这样岛上的酒店有很多， 很不错哎， 各种样子。 就比刚才你第一家推荐的那个酒店，我可能更想去这个霍比特人的感觉。 这个挺有意思的， 会觉得是住了很多酒店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风格。 可爱，而且他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早餐，早餐就是他会，你入住的时候他让你填你早上需要吃什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张 A4 纸单子，写满了，你可以把所有的吃的都画下来。 那我要把所有的都画下来。 可以， 每个都吃一口，有一种国王女王般的享受。 然后他的老板跟我讲说，为什么他们原来的早餐也是像酒店一样那种标配的，然后自助餐，后来他们变成了这种，是因为他们酒店隔壁的酒店有一个厨师，他的上午没有事情做，所以他们就去谈说，哎，那你给我们酒店来做早餐吗？他喜欢， 好有意思啊。 然后他就做，然后做的特别好看，每个都特别精致，特好看。然后于是他们的酒店就变了一种风格。 哇，很 棒，商机无处不在，只要有中国人， 真的是。 中国人可能是全世界人里面最会找商机的一个国度。那刚刚我们放了很多珊珊在希腊旅行很精彩的视频，大家如果想收看一下的话，可以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的同时收看我们这一期节目。那如果你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也可以点击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在我们女神百分百每周二的环节当中都会来邀请不同的嘉宾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样子，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没有去过的人感受更多的一些世间百态吧。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图片啦。 嗯， 准备了很多图片，但是我们节目只有15分钟的时间，要不然这样，珊珊你来做主挑选几个你觉得非常就是一定要介绍的地方来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 我们从其实咱们从前面看就可以吧。 嗯，好，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我也是把这个照片有一个顺序的编排。 这是雅典，雅典一个火车道，然后它就在海边，所以我发现雅典很 海边的火车道啊。 对，它这个城市就是在海边，然后它这个城市特挺有意思的，就很多建筑上全都有这种涂鸦，然后大型的涂鸦就满处都是。 嗯哼， 嗯，跟这个一个古城其实起了一个挺鲜明的对比，挺好玩的。嗯，这个也是，这就是在我住的地方过马路就是这样的。 哇， 然后有很多游艇停在那儿，很多人对雅典的印象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船王。 嗯， 船王特别有钱。对，我发朋友圈 money 我发朋友圈他们都问说，哎，遇到船王了吗？ 请把船王带回国。 我也想 I wish。 啊，这是第一天，看我那时候还挺白的，然后去沙滩晒太阳， 很明显看出比现在白很多。哎， 对，然后其实才10天我去了就变成了黑红色，当地人的颜色。我去沙滩晒太阳是早上起来10点多，我去早上起来没有年轻人，然后都是老年人，然后就眼看着一个白老奶奶，嗯，到了下午2-3点就变成了一个黑老奶奶。啊， 有这么夸张？ 对，因为在就是他们是地中海气候，他们有风，然后有太阳，太阳特别热，可能有37-8度，但是他们的风很凉爽，永远在刮风。 哦， 所以你晒太阳的时候并不像在东南亚，因为我有时候会去泰国晒太阳啊什么的，因为我喜欢嘛。然后比如在东南亚晒，你就会感觉到很燥热， 嗯， 就湿热湿热的，你在忍受这个阳光对你的炙烤，有点像烤鱼。 嗯， 但是在这儿有点像做腊肉，就是在你晒太阳的时候还有风吹着你。 他真的是要饿疯了，形容的全部都是食物。 嗯， 一会儿烤鱼一会儿腊肉。嗯， 然后所以它就特别容易就变成了黑红色。 所以你这次去本身也是想让自己更黑一点。 嗯， 并没有特意做防晒，只是让自己不晒伤就可以了。 对， 对不对？ 我涂助晒，嗯，帮助晒黑的一种油。 哇，嗯，我千万不要用到这种油。不过是不是晒黑一点腹肌会更明显？ 对，肌肉会很明显。 这样我们现在挑选几张珊珊她在海边很养眼的图片哦，可以通过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来收看艳照，也不算是艳照啦，就是很身材很好皮肤很健康的照片。 嗯，这已经稍微有一点成效了。 真的比较黑哦。 嗯，之后就越来越黑了。 我来看看你其他一些这张照片，我觉得完全可以登在某个杂志上面。 哦，oh, really? 作为杂志的内页了。首先它景色没得说，蓝天，然后海的颜色也非常的美。不知道你有没有调过色，而且你身上的肌肉线条每一个部位都很紧致。 嗯， 他发朋友圈之后我就看了好几遍这张图，怎么这么好看。 我把原图发给你。 哎呦， 你可以存成桌面。 怎么这么好看？以及我觉得在希腊那种蓝天碧海的情况下，它还有一张图片我很喜欢。这个石头的形状我自己理解的是它是一个桃心儿，对不对？ 嗯， 对，很符合这个城市的浪漫的特质。 这个海滩叫黑沙滩。 嗯， 它不是沙子，它是石头。看前面一张， 整个海滩上面全是石头吗？ 对，石头子。 你看它都是这种石头子， 那会不会很硌呀？ 会很烫，因为它特别，它是黑的，黑的吸热。然后我跟我的朋友交流，他们说他们去过这个的，基本上好多人都会被烫脚。脚烫伤， 穿一个拖鞋呀。 嗯，因为你在沙滩上去游泳的时候，你肯定是光脚的。然后，它一直在被晒这沙子，然后你突然一踩，它就会被烫伤。但是海水特别冷，我觉得海水可能也就15度。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你被晒得这么黑，而海水只有15度。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度假的一个地方。就当你晒特别热的时候，有风一吹，有一点凉爽。但是当你下完海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周身酥爽，有种蒸桑拿泡冰水的感觉， 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对，有意思。嗯，这个是卫城，我拍了一个他们的介绍。然后卫城，对，这是他们在修复这个古建，这古建是4000年以前的建筑， 4000年以前。 对，然后他们当时建了雅典娜，因为雅典这个名字就是雅典娜在的这个城市，所以最后变成叫雅典。然后这个城里面有一个雅典娜的建筑，就是建筑很高的。然后经过很多年战争，他们就把这个建筑拆掉了，然后又修复又拆掉。但现在的人发现，他们从这些底下有很多碎石头的地方，把这些石头拼凑起来，然后重新把这个雅典的这个卫城建起来。现在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咱们看到了很多脚手架。 哦，大概什么时候能修好呢？ 它就是一个就是永远在做的工程吧，就是找到一点修复一点，找到一点修复一点，是这样。 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 保护历史文物的一种。你说人类挺有意思的，他们拆掉建起，再拆掉再修复， 瞎折腾， 总是这个循环的事儿。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看一看？珊珊，你来带领我们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看，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插曲吧。 好呀， 就是我们把船误了的小插曲。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从雅典可以飞到各个岛，然后坐飞机可以飞到 直接直达那个岛上。 对。然后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但是我们呢先到了一个岛，米岛。然后米岛是 米岛就是刚刚在开始的时候珊珊给我们看过的那个岛。 对，然后它是有一个特别花心的有一个特别花心的好莱坞明星，叫什么来的，演泰坦尼克号的男主角， 那个谁 知识点，这是知识点。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好，赢了。他经常去被在米岛偷拍。那个岛是他喜欢度假的岛。 就是他在网上有几张很盛传的照片，身上发福，全部都是赘肉掉下来。 对， 穿的很暴露，被偷拍照片就是在这儿吗？ 对。然后他喜欢去这个岛，这个岛是出了名消费高的一个岛。 哇。 挺贵的这个岛。我建议如果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岛图片好不好，来找一下米岛图片在哪里。 就是我住那个 Airbnb 的那个岛。对， 图片里面有吗？ 这些图片里好像没有。因为这个岛其实就是沙滩，然后酒吧吃饭的地儿，然后所有的东西都爆贵，就我们吃一顿饭可能要800到1000欧， 很贵。 对，然后就吃什么？ 那贵有贵的道理吗？还是完全 没 有？没 有什么道理，它就是贵。 所以你去过这个地方之后，还会推荐大家再去吗？ 我建议，比如自由行的人就不需要去这个岛。如果是喜欢奢华玩的人就可以去，因为它有一些服务。但是我自我感觉这个岛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特别冷脸的，然后他会管你要小费，说给我小费。 你长得这么美，他们也会管你要小费吗？ 会的。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岛的落日，很有名的，所有的人去这个岛都是为了看这个岛的落日。 这跟刚才是在一个地方吗？ 这是那个悬崖酒店的岛。 悬崖酒店自己有一个岛。 对，悬崖酒店它在一个岛，就是红白房蓝白房子的那个岛。 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珊珊她自己的美照就好了。嗯，因为景色还是需要大家自己去探索的。 对，没错。 我们来看一看美女。 这是在沙滩上晒一晒， 肤色真的很不错哦。 嗯，而且那儿的太阳照出来，就让你看起来你特别健康。 这张图片就是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吗？ 对，早晨起来还没睡醒。 也太悠闲了吧。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大家想参考你的行程去希腊的话，基本上就是吃放松玩。 对，不要太紧张，在一个岛最好住一个星期，就是5到6天。嗯，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如果2-3天可能会太着急了，并看不清楚这个就是这个岛长什么样啊。嗯，或者风土人情啊什么的。然后这是卫城的一个历史博物馆，它里面的东西都是他们从地下挖出来的，可能有 艺术品。 对，4000多年历史了。 4000多年的艺术品不如我们的珊珊美。很尴尬的笑竟然在。好，接下来呢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进入到16:51，那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呢，当然还是要围绕我们珊珊的这次希腊的旅行来展开。你有没有什么在这次旅行当中非常有趣儿的一些小的见闻，或者是你以前在旅行当中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哦，有。我觉得就希腊他们的生物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儿。 嗯， 就是他们是中午12点以前，如果你给你的朋友打电话是很不礼貌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起床。 哇。 然后你要12点以后跟他们约吃饭，然后他们大概3点多会吃早饭，就中饭早饭这样子。然后10点多11点开始吃晚饭，然后3点多大概就可以回家准备睡觉了。是这样的一个 下午3点。 对，而且他们的工作 不是中午12点才约吃饭吗？ 对，夜里3点就可以回家了。然后他们都是中午12点上班，然后晚上九点多下班，是这样的。然后一开始我刚到我觉得好惊讶呀，后来我知道为什么。 嗯， 是因为他们的日出日落的时间，他早上可能9点多天亮了，然后但是12点多的时候才是真的像咱们上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到晚上10点半是太阳落山的时候。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吗？ 可能冬天会好一些，但是夏天就是这样的。 哇，那他们这样的话，皮肤会变得不好吗？ 他们都有点黑。晒的。但是他们都还，我觉得还可以，他们的防晒，各种各样的防晒， 等于每天都是在熬夜。 但他们所有的人，当一个城市的人都是这样的时差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你自己在熬夜。 所以你刚刚到希腊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作息时间的？会不会觉得无法跟他们迎合？ 会的。然后但是3天就好了。 那你现在回来岂不是很难受？ 对，所以我今天2点他没睁眼。因为实在调不过来，我觉得到一个，因为我经常旅游啊什么的，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一下融入当地，因为你有兴奋的感觉，所以就没有时差的问题。但是当你回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你休息啊放松了，然后就会发现这个当地的时间会特别严重的影响自己。 对，这也是说明你很好的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了。那今天跟珊珊聊了聊她在希腊吃的呀玩的呀，很显然我们并没有聊得非常的深入，因为希腊是一个值得每一个人抽时间去放松，去好好自己感受跟体验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只能给大家传达这样的一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个很开心的很悠闲的感觉。如果具体你想了解希腊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呢，还是希望你能够自己亲自去体验一下像天堂一样的国度。 所以说的我真的很想在下一次旅行当中就计划赶紧去希腊玩一趟。 去吧，我把攻略都给你。 好，很开心。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账号，搜索到活力982。那今天很开心珊珊能来做客，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82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All together now.